算你的手，他还牵着。就算你累了，我会在这一点点两点，就算人有悄悄的点点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街上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，却也总在等待着你回来。就算拥有悄悄的点点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这还在我手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让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经够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漫漫，作词人白敬法，读歌人王悦。心慢慢疼，慢慢冷，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，收回几成？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。真爱一回，尽是伤痕，泪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不堪回首，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我被忽略。你何忍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我被拒绝。你何忍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？ 心慢慢疼，慢慢冷，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，收回几成？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再难一回，尽是伤痕。泪慢慢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独自承受。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，不堪回首。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。你何忍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。你何忍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？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，

的都无所谓，他背对着人群摔碎了酒杯。

自主的该照顾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坍塌下去了，并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坏心突然撞上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哎呀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几个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绝交盛开的野香味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、yeah、 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